这个我们给小猎豹养了狗之后啊，小猎豹的精神愉悦很多啦，它能够茁壮成长啦。我看了一下这只奶狗和这只奶猎豹的相互依偎在一起的画面，真的是好萌哎。但我跟你说啊，这奶狗说，猎豹有了我之后确实可以精神愉悦茁壮成长，但是你们确定我也可以茁壮成长吗？ 那一定是一个阳光充沛的下午，当我回头不小心看见了你远处的角落，向我微笑像一棵植物看见了太阳，你就是我肩上的天使，在我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静静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安静。看见了存在的喜悦，你就是我今生的天使，最不安的时候出现，以你的温暖辽阔的翅膀紧紧地拥着我，让一颗心安静。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，心能拥有他自己的脾气，当你将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，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可不可以就这样永久下去，心能拥有他自己的脾气，当你将一个梦的重量依偎在我肩上，我仿佛看见了存在的喜悦。 空出一半，一个人有很舒服的关，你不在就像花的留白，走过分手路口不会再拐弯，曾经伤心对白也风轻云 承诺变成难，把期待变成了心酸。终于明白，放手才会是最好的看看。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，原来心痛也能被温柔对待。阳光透进来，把心打开，用释怀换个灿烂。不恨了也是一种爱，祝福没有想象那么难。在爱情的转弯，天空依然还是那么蔚蓝。心酸，终于明白，放手才会是最好的感慨。原来不爱了也是一种爱，原来心痛也能被温柔对待。阳光透进来，把心打开，用释怀换个灿烂。恨了也是一种爱，祝福没有想象那么难。心打开，用释怀换个灿烂。不恨了也是一种爱，祝福没有想象那么难。在爱情的转弯，天空依然还是那么蔚蓝。 当悲伤没有解答，会转化成幸福的密码。就当爱的代价漂亮，转身再次出发，再找回爱笑的那个他。世界把心情涂鸦，明天是没有希望的童话。别丢了它，别让心底的雪花覆盖了来时的步伐。他眼里的辉煌像黑夜的灯塔，迷了路也能回家。你不要害怕去相信最初那个他，让幸福到达。请你记得有个他，你 彩票，欢乐无限，多种游戏，多重选择。 双色球全国联销，奖池超亿元，一等奖奖金可达1000万。 福彩3D，三位数字固定设奖，一天一开中奖快。 20选5，小盘乐透好中奖，万元大奖乐开怀。 七乐彩中盘游戏，30个号码任选7个，百万奖次第开。 排列7，排列5，数字游戏讲顺序，开动脑筋乐无穷。中国福利彩票。 全新梅赛德斯奔驰长轴距一级车及标准轴距一级车运动版，以设计的智能、驾驶的智能和互联的智能，成就智慧杰作，助力社会中坚力量。详询三和波士智达3725888。 生活与梦想手势充满幸福能量，我听着过去与未来的很多感动，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伴随你和我，音乐世界品味与你散发，我爱的radio。 欢迎继续收听雷人秀。 这个高考已经过去了啊，但是呢，目前哪些大学，全球的啊，哪些大学比较厉害的？这是世界大学声誉排名已经出炉了，由《泰晤士报高等教育》这本杂志公布的啊。首先，第一名依然是7年蝉联榜单的哈佛大学。美国呢依然是他们的大学很有绝对的优势啊。美国有42所高校入围了前100名，当然我们的高校也有很好的表现，像我们的清华大学是位列第14名，北京大学是位列第17名，还有这个浙江大学、包括复旦大学、上海交通大学以及南京大学都在这个排行榜上表现都是不错的，进到了前100。不过说到这个考大学啊，我觉得考这些名府的这些厉害的大学能考进去的都是好厉害，我好佩服的人。但是呢，我也经常觉得成绩很棒很棒，当然棒啦，但也不是绝对的啊。因为今年高考就有一个学生考完了英语啊，出来之后就说，哎，如果谈恋爱那学英语这样简单就好了。 从山中来，带着浪花草，走在校园中，希望花开早。一日看三回，看到花时过，浪花却依然保佑不一个。秋天到，依然如暖房。 胡子哥留言说，俺不懂时尚啦，但是男人留胡子算不算时尚呢？不，主要看你留的胡子你能不能懂，你如果不懂它就是时尚。 走到一个路口，你放开我的手，绿灯还在等候，不想前不想后，我们从此分手。这情景太真实，记住时间地点日子，唯一的方式就是表现都是今天变成历史，将来写个故事，我不怕输，就算有点无助，宁愿开始孤独，也不要继续糊涂。失恋过才会懂，分手原来轻松，再坚持才是束缚。我不怕输，感情没有胜负，爱到先天后苦，至少有一点领悟。放手，寂寞也是一种自由，有多难过，最终回顾就已经足够。这个分岔路口，我不想再停留，红灯之前回头，你对我挥挥手，我们还是朋友。做朋友的意义，你我各自不同道理，是男生自私，是女孩太幼稚，请原谅我不是骗自己的骗子。我不怕输，就算有点无助，宁愿开始孤独，也不要继续糊涂。失恋过才会懂，分手原来轻松，再坚持才是束缚。我不怕输，感情没有胜负，爱到先天苦苦，至少有一点领悟。放手，寂寞也是一种自由，有多难过，最终回过就已经足够。 是的。

实现。 雷出国际。李雷昨天特别兴奋地跟朋友分享说，我爱上弹幕网站了，太有意思了。朋友纠正说，李雷，那不是弹幕，是弹幕 bullet screen。 Well, the bullet screen don't refers to the actual bullets but to text messages that audience members send via their mobile phones while watching the film。 这里的弹呢，不是指真正的子弹，而是指观众在观看电影的时候通过手机发送出去的信息。这些信息发送之后被显示在屏幕上，而你随时可以看到整个屏幕上挂满了滚动显示的子弹，也就是评论。不过李雷说，我的天哪，这个大喜剧电影拍的弹幕比电影内容还好玩呢。 月光晒了很凉快，都是这样回忆起来的一次告白。洒得我看耳中的很哲学，对你提携很可爱。你说我在明天，我在期待，不活的今天很自在。我说我怎么会不会太快，未来一天的展开，一天不存在，第一次呼吸畅快，站在地上的脚踝，因为你而有真实感。第一天不存在，第一次期待，还是天空的魔幻，第一天的纯真色彩，它总是永远那么灿烂。 我不知道这样走了多久，寻路太长，绕白了头。生活教会我自己弥合伤口，梦想成为行骗自己的理由。爱在心里已经储藏太久，幸福转身在哪个路口？当拥抱总是在那风起之后，我却错过花开的时候。风在走，云在走，前方路谁在等候？看太多的笑脸，谁能分享煎熬的泪流？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。时光太快，总会留下哀愁。我是否还有资格还手？相遇爱，取消非一场不朽。看太多的笑脸，谁能分享煎熬的泪流？岁月无情的手将青春拿走。时光太快，总会留下哀愁。我是否还还手？相遇爱，取消非一场不朽。

子说最近啊最刺激的一件事情大概就是前女友问我借钱，然后借钱的转账记录被老婆发现了。哇，这是我听到到目前为止最刺激的一件事情。OK， 现在听众群里都在坐等戏子说结果啊。 甜蜜的风等着吹过我的窗口，为什么就像你总是不能懂我因你执着的心，说的太多只是消耗并不能改变尽头，只是迟早的时候。啊，听吧，一切已把眼睛长活着一觉，却不曾和谁一起经过一个春夏秋冬。飞越一切像城市的灵火，却从不曾看过有时间能够为我停留。如果我和你即将面临千万次的 1995年，我们在机场的车站，你借我，而我不想归还。那个背包载满纪念品和华南，还有摩擦留下的图案。你的背包，背

说说刺激啊。伟伟留言说，我最近最刺激的一件事情就是前段时间在外面逛街买东西，手机呢就放在口袋里，口袋有点浅，然后呢他当时正在包包里翻东西的时候，注意到啊这个右边的口袋有一只手正在伸向我的口袋拿我的手机，我一把抓住啊，赶紧把自己的手机从对方手里抢过来说，你拿我手机干什么？对方啊说还没有反应过来，我就已经拿着我自己的手机走人了。走到拐角的时候回头看啊，还发现这个小偷啊还有几个团伙在一块儿，然后手里正拿着小刀呢。他说回想起来我当时真的是好有勇气啊，太刺激了，现在想想都心跳加速呢。包包大人也是说，最近最刺激的一件事情就是昨天我的手机又被人惦记走了。丢手机这件事情啊，我觉得每一个有手机的人应该都经历过吧。不过呢，这件事情，我觉得丢电子产品不算是最刺激的事情，还有更刺激的呢。陈冠希说：“ 抱着你一头发烟酒味，愁绪不停的身体，我的胸不自觉已浸湿，是谁又伤痛了你？”冲着你背根的红眼睛，你要我勾勾小指，说不管会经过多少事，我俩永远这样子。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听你说着他的故事，不知怎么了，我竟想着感谢他伤你如此。想抓住你所有心思，却只握住你的小指，这已是天给的恩赐。不管经过多少故事，我会永远这样子。